道就算只将爱猜，历尽艰辛总把后台，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，活出真我的风采，浮沉聚散变化又再，行时总可卷土重来，那半世间急冰雪点开，孤身计总在找爱，前路就算似障碍赛，历尽艰辛总把后台，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，活出真我的风采，浮沉聚散变化又再，凡事总可卷土重来，那本世间急冰雪掩盖，孤身计总在找爱， 好像这里 Oh.

这是故乡，我们一起来摇摇摇太阳，不要错过那好时光，心儿随着晨风在蓝天上飞。